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都可以安静下来，这是楚楚。楚楚到来，赶走了闷热的暑气，烦躁的心情也可以安静下来，发觉好景常在，绿一片黄一片，只缘身在。北京时间8月23号星期一14:04，虽然楚楚正式进入秋天，上周末还出了伏，但是你会感觉到依然温暖。白天今天还是有些稍微闷热，夜晚已经不太热了，微风吹拂，很是惬意。今儿天气晴朗，能见度高，你有时间也可以登高远眺。古典流行一开始为你带来的是波切利的一首《意大利》，是与跨界小号手 Chris Botti 的合作。 行正在直播来签到，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乐友会里来发了一些照片，吴金生发来的是荷花，在这个时节还有荷花吗？还是您早些照的？那也看到了远处的青山，美好之至。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正在直播，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你带来的是周一的关于天气的不同畅想。而8月23号，今天也是开学前的最后一周了，所以在古典流行这一周也进入了开学季，和你分享的哪些能打起精神来的音乐呢？ Thank you. 古典也流行。 一听这首作品就有着年轻人的气息。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肖邦的平静的行板与波兰的大波兰舞曲，但其实刚才听到的这个部分是华丽的大波兰舞曲，而在这里我给你倒叙来听前面的平静的行板部分。其实这也是真正当时肖邦写这首作品当时的创作时间的状态。疾风驱疾雨，参数草除空，阴时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纸窗闲有戏，直扇笑无功，而独秋声复，令人意醉翁。你听，在肖邦前面的这部分平静的行板有一种稍微的炎凉感，在今儿处处来听还真挺合适，因为又要到了开学季，一听后面的部分真的是有着那种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因为这首作品它总是说听有着19世纪巴黎特有的优雅气息，贴上了巴黎的标签。那很多人都说它是肖邦在巴黎创作的，但其实肖邦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是20岁，那一年他刚刚到巴黎。而其实之前肖邦是在校园里创作的。1810年3月1号，肖邦出生波兰首都华沙。他8岁的时候就上台演出，登台演出了阿达尔伯特的作品，从而成为了波兰上流社会的宠儿，而他演奏的钢琴作品，他成为了神童。在他16岁的时候，中学毕业，肖邦在华沙音乐学院继续和他的老师学习钢琴和作曲。1830年，因为波兰起义，肖邦离开故乡，移居到法国巴黎，开始以演奏、教学、作曲为生。而那一年其实也是这首作品诞生的时候。我们刚才听到的后面的部分再来听，你可以听到那种朝气蓬勃。而这首曲子好像是因为肖邦受到巴赫的影响，我倒觉得这首曲子在不同的状态下听都有不同的感觉。你现在在处暑的时节，在即将开学的时候听，觉得它是朝气蓬勃的。尤其这样的音头，你觉得真的是意气风发。而当他在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家》中出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故国的感觉，那些思故乡，那些祖国，音乐中的那种叙事性又呈现了不同的舞曲的感觉。这也是肖邦的大波兰舞曲一些部分的特点，而也会在包括电影《拖车中的小姐》，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一部英国电影，讲述的也是上世纪的故事。一位捡垃圾的女士，其实她年轻的时候却是因为所谓的误认为的车祸而耽误了她的钢琴家的生涯，但是在音乐中有着上世纪的纷纷扰扰。音乐中仿佛是很多的回忆，thank you. 肖邦的这首作品在不同的地方展现，在钢琴家中你会想到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砥砺翻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哪看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年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而不同的钢琴家来演奏肖邦的这首作品，像鲁宾斯坦、霍洛维茨，都有那种不同的大家风范，而女性钢琴家演奏却也是别有一番柔美和衷肠。而前面的部分平静的行板，再来说说这首作品。这首作品一开始创作于1830年，当时是献给德伊斯特男爵的，直到1834或1835年，也就是肖邦24、25岁的时候，才在巴黎将这首作品正式来演奏。在1835年4月26号举行的音乐学院音乐会上，也首次公开演奏了这首作品。那时候是加入了乐队，而最早肖邦将这首作品作为钢琴独奏。前面的这一部分平静的行板，是肖邦后来在巴黎后才加入进去的，才创作的。所以这两首作品合在一起，那首一开始的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落大概有4分钟，站在一起就像一个特别的影子。有点夜曲的味道，它酷似威尼斯船歌，平静温和，仿佛不曾在湖面荡起一丝涟漪。聂克曾有这样的评价，令人想起悠闲的夜景，光辉四射的湖，还有那夜晚轻快的小舟滑向在透明平静的湖面上，偶尔有岸边的倒影，然后小舟又继续滑行。Thank you.

早秋，天蓝云白，树木苍翠，气候宜人。那就是现在啊，看到院会里曲波发来的照片，那个屋顶，中国古建筑的屋顶，太美了。我也正想问，谢谢你回答，说是在成都太古里的大慈寺，是听着新更换的耳机，最后的夏天，最后的夏天，下半时段一开始为你带来的这首作品，依然是 Chris Botti。这首曲子名字叫做《我从未想起》。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其实演奏的那首叫《威尼斯》，只是我想加上《威尼斯的倒影》，因为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文章。所以吴金生也说，《威尼斯的倒影》取名太形象了，有波光倒影轻轻晃动的感觉。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和你带来的是风轻云淡的感觉，那早秋的色彩。每次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我会想起电影《茜茜公主》。当茜茜来到了维也纳的皇宫，清晨拉开窗帘，她在找 Franz 跟她说的那些小动物。虽然电影是夸张，但是维也纳美妙的森林一年四季都到来不同的色彩。如果说音乐作曲家有色彩，那么这首《皇帝圆舞曲》则是郁郁葱葱的色彩了。下半时段的时间不够，所以呢，边听着《皇帝圆舞曲》，我想来和你说说那七八月载歌载舞的时节。 实在是不忍在美好的音乐中插话。还记得上周其实也和你分享过《皇帝圆舞曲》，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团，那是在1987年卡拉扬唯一的一次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是最后的一次。听着这样的音乐，想和你分享为什么我说七月八月来听听这些不同色彩的音乐呢？因为暑期过了，秋天将至，也是开学季了。古人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尽管秋天已经到来，但是呢，夏日的痕迹也依然在延续。每年的七八月份，世界各地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音乐节。那在七月底八月份的时候，我都和大家分享过。那现在还有哪些世界级的音乐节在今年依然盛开呢？萨尔斯堡音乐节已经101年了，创立的时间是1920年，而今年的主题是和平，演出的时间是7月17号到8月31号，还在。萨尔斯堡音乐节是欧洲三大古典音乐节之一，前身是莫扎特音乐节，创立的初衷其实一开始是在莫扎特的故乡演奏他的作品，然后就扩展到欧洲以及古典音乐的各个方面，乃至戏剧方面。萨尔斯堡音乐节的重磅之处在于驻地管弦乐团是著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而明星指挥家像霍普特丰·卡拉扬在1956年被任命为艺术节的总监，连续30年执棒了萨尔斯堡音乐节。此外更汇集了诸多的艺术家，使它成为了世界上最盛名的音乐节之一。所以在这里为你带来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卡拉扬指挥的《皇帝》，也是名副其实的，对吗？节目结束，今天依然有肖邦。如果说每个作曲家都有不同的色彩，那么我觉得俄罗斯的音乐家们，他们的色彩更是深秋和初冬，还有深冬的感觉。而肖邦的感觉，我觉得他不可能是完全的盛夏，而是早秋吧。有时候的音乐风格很接近这样的感受。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三乐章。肖邦也来说说这些世界级的音乐节到今天是不是到了尾声呢？刚才提到了萨尔斯堡，那接下来要说到拜洛伊特。以前和大家分享过拜洛伊特音乐节创立的时间更早，1876年，创办者就是理查德·瓦格纳，而在今年演出时间是7月25号到8月20号，刚刚结束。今年的 德洛伊特音乐节的亮点之一是迎来了史上第一位女指挥家，来自乌克兰的指挥家奥卡萨利·利尼夫。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想和你分享关于女指挥家还有一位女性钢琴家既有演奏也将直棒的消息。是谁呢？是我国的一位很有名的年轻女性钢琴家。先卖个关子，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再为你揭晓。来听听这些今天的古典音乐在世界上发生的什么样的故事。下面要介绍的两个音乐节呢到九月份还没有结束，那是1938年创立的在瑞士琉森创办的音乐节，举行的时间今年是8月10号到9月12号，今年的主题是疯狂。而 Promise 来自 BBC 的逍遥音乐节，创立的时间是1895年，举办者是当时的创办者是罗伯特纽曼。今年的演出时间比其他的再稍微晚一点，7月30号举行，9月11号结束。欧洲还有很多的艺术节，不只是音乐，包括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创办的时间是1947年，今年的演出时间是8月7号到29号。它不仅是音乐，还有包括歌剧和戏剧，另外还有一些我们不太清楚的艺术节，像门罗室内音乐节，创办的时间很短，2003年，到现在慢慢的越来越有名气。今年的举办时间也是因为是室内音乐节，演出时间是7月16号到8月1号。另外在北京的什么样的天气最好？秋天。所以在北京要举行的音乐节就是北京国际音乐节，今年举办的时间是从10月9号开始，为期16天就要举行。如果今年正常举行的话，时间是这样的。期待吧，让我们在音乐中期待美好的每一天。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3乐章。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这真的是一位有着早秋气质的音乐家和他的作品？肖邦的音乐色彩在这里是分明的，就像是此时的天蓝云白。而肖邦的音乐中有很多呈现出舞曲的性质，但这并不是维也纳的华尔兹，不同于刚才的皇帝，而是波兰的马祖卡。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古典与流行就到这里，古月感谢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你的故事我的歌，